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就新疆问题的言论。发言人赵立坚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个别西方国家绝非真正关心新疆民众，而是企图以人权为借口干涉中国内政，干扰和破坏新疆甚至是中国的发展，图谋绝不可能得逞。赵乐坚说，希望个别国家不要忘记他们屠杀原住民的历史，以及他们国内仍然是存在的严重种族主义和人权问题。他又列举数字，指出所谓新疆存在种族灭绝等问题，在事实面前不堪一击。天气方面，一道云带正是覆盖华南，此外位于华中的一道冷风会在明晚抵达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听日有几阵雨和能见度较低，气温介乎20至25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偏东风，听晚转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天气稍凉，展望星期六稍凉，星期日风势较大，随后一两日日间温暖。现在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30074点，升355点，总成交金额256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85点，升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28点，跌4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691.5元，升4.5元，港交所500元，跌9元，美团370.4元，升4.6元，盈富基金30.32元，升4.4元，阿里巴巴243.4元，升6元，中国平安97.6元，升2.5元，保利协鑫能源2.76元，升3.9元，比亚迪股份216.2元，升4元。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4，英镑10.982，瑞士法郎8.57，澳元6.2，加元6.204，新西兰元5.783，欧元9.467。每百日元对港元7.30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173。日经平均指数报30168点，升496点。港金现价报16560元，跌1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8.81美元，卖出1789.6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和你报告一些坏车和交通事故的消息。在清水湾道近大埔仔村去将军澳方向有坏车，来回方向的龙尾分别就排到去正直之中学和过了亚公湾路。另外在观塘道上伟业街天桥去油塘方向，近住启业村上桥位的慢线就有交通意外，龙尾就排到去龙翔道近星河名居。重复一次了，观塘道上伟业街天桥去油塘方向，近住启业村上桥位的慢线有意外的，龙尾现在排到去龙翔道近星河名居。另外在粉岭的联安街，因为有突发事故，联安街去和睦路方向介乎和满街至到联和道的全线都是暂时封闭的，多条巴士路线都需要改道行驶，揸车朋友请避免驶去那一区了。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在华润大厦，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是接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暂时收费广场对出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伟业街去九龙湾方向近住伟乐街的气站是车多的，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在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刚刚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刚才说了，观塘道

今日星期四啊，嚟到骚动音乐。 翻嚟有波城有嚴瓊，我今日會突然間慢少少啊，因為今日上晝去睇咗一場好大型嘅醫生啊， 係 大型到好似咧馬戲團表演咁，一陣間同大家講啦。係 啦，先呼籲咗先啦，我哋 係啦，我哋今日咧就全城點歌大行動，點歌嘅對象係送俾聽日你一定會食嘅，其實你今晚都可能食緊㗎啦。嘅汤圆啊， 又翻翻死物啦，咁样 系啊，咪咁因为即系呢个时候过紧节咧，过节嘅呢几排咧，咁都系呢啲嘢噶啦，冇办法噶啦，咁 样 系啦，咁同埋其实我觉得呢样嘢都几好食啊，即系喺应节食品当中咧，汤圆真系比较得本人欢心嘅。 同意嘅，因为汤圆我生命之中扮演一个都比重几高嘅一个角色嘅，系啦，一阵六点半之后我哋嗰封信咧，大家就会听到噶啦。咁大家亦都可以咧，将你想同汤圆啊呢一样元宵嘅食品啊， 系 或者甜品啊，有啲咩说话想同佢讲，想拣首咩歌呢，你可以Facebook 或者 IG 揾苏动音乐 message 我哋啦，咁我哋稍后都会将个 post 出嚟俾大家下面留言又得，你私底下 send 俾我哋又得。有冇啲曾经同汤圆有关嘅故事，可能谂起一啲好重要嘅人呢，例如当年婆婆整俾我嘅汤圆，食到好感动呢，咁可以有啲故仔嘅。 我本来有听到你啲语气都唔想讲。 係啊，费太伤感喎，突然之间。係啦，有嘅话就可以揾我哋苏动音乐嘅 Facebook 同埋 IG 嘅。 同埋都想问下有冇人系食咸汤圆㗎，因为我知道有啲人 OK、哦。食咸汤圆都想同你了解一下你嘅元宵节系点样过噶啦，咁样 我哋屋企食汤圆传统啊， 系啦，咁样 话俾我听啦。 咁讲到咧，我今日咧头先就讲话上昼我睇咗一场好大型嘅医生啊， 系啊，我见到你个 story 啊，遮晒自己个样啊，红身啊， 唔系因为 完全唔知系你嚟噶 啊？点会啊？ 因为佢遮到嗰度都唔似一个人， 咁大个头都好难有其他人系咁大个头啦，咁样。咁因为咩事咧？我唔知道之前有冇同大家讲过，就系我右边膊头咧系有一日朝头早起身，突然之间有一种咧，即系俾人劈开咗嘅感觉。即嗰种劈开就真系彻彻底底，人用耐力咧将我膊头劈开咗。但系佢唔系拎唔到重嘢，即系佢活动咧，咔哩咔嗰啲都系自如嘅。咁系因为咩事会好痛咧？即系譬如我咳会好痛。咁我做啲拉伸嘅动作，一啲某一啲动作会好痛，但系唔系瞓翳颈，因为我之后去睇医生。颈啊嗰啲完全喐啊都冇问题嘅咁样，咁咧其实佢前几日又痛翻啦，咁喺我之前都有即系公开招募，大家可唔可以帮我揾啲见使嘅医生咁样？咁呢个医生咧，今日呢个医生啊，就真系我第一批啊，好踊跃冲出嚟想帮揾多医生帮我睇好嘅朋友，帮我预约嘅， 咁都预约咁样嘅， 系啊，预约成两个几星期啊嗰啲。同埋佢嗰时系讲到呢个医生咧，哇，嗰、那个用字咧，我真系一定要形容翻俾大家听，恐怖噶。佢话佢系唔睇街症噶，只接受咧佢旧客介绍嘅病人。 哦， 系啦，即系旧运啦，意思。跟住另外仲有一样嘢就系咩事咧？佢又同我讲话，个个都叫佢做大埔神医啊，咁样。 咁犀利。 系啦，即系你明唔明好神秘嗰个人啦、啊？跟住 有冇上网 search 揾下，即系打大埔神医睇下有冇啲相关资讯揾到？ 冇，我收到呢个资讯嘅时候，佢已经帮我预约咗啦。同埋咧，佢就话一定要早读。因为如果唔系咧，即系佢系好仔细帮你前面嗰啲人睇诊症啦，你 系 可以分分钟去到下昼先有得睇嘅。 哦， 所以我就好早，我今日大概九点就去到大埔去火车站，之后再搭的士入去，都几入嘅一个地方。 啊、 哇，好远，真系不得之了。咁所以我一路上我都同我个 friend 讲，我希望呢位神医真系帮到我，因为我 friend 睇过嘅。 我 friend 冇，我 friend 都系听人介绍嘅啫。 哦，即系所以咁样介绍，咁样楞 藤楞瓜瓜楞藤咁样楞过嚟嘅啫。 哦，拉人头咁样入去。 系啊，跟住同埋仲要，其实我自己都急嘅，因为寻晚咧，我入边膊头系痛到我完全瞓唔到。 嗯， 即系佢嘅情况就系佢瞓唔得低啊，所以咧就我就希望，即系我心入边对佢系有好高嘅期待嘅咁样啦。咁呢个期待咧就必须要讲啊。佢系一个好有趣嘅中医师，佢完全颠覆咗我对中医师嘅睇法。 系，嚟。 我当我第一下见到呢个人嘅装束嘅时候，我脑海入边浮现出嘅算系港产片啦，可能周星驰嗰套功夫，入边有个角色叫做火云邪神。 哦，梁小龙即系着住件白色嘅背心踢拖，但系仲要穿窿嘅啲衫。 但系佢未去到白色穿窿，佢就系一件普通嘅 T 恤。跟住踢住一条即系好多中年男士好鍾意着嘅嗰啲嘅深色嘅裤啦，跟住加拖鞋。跟住然之后你又见到佢系 好不即系好不羁嘅性格，即系只能说。跟住我第一眼见到我完全唔知道原来佢就系医生。我以为佢都系排队等睇医生嘅， 呢咪深藏不露。 系啦，咁样跟住直到系其他嗰啲帮手啊，佢有好佢有五六个咧帮手执药啊、切药啊、配药啊，同埋帮手咧照顾啲病人，同埋帮手写病历嘅嗰啲嘅比较年轻嘅中医师啦，喺度嘅系好尊重，系直情鞠躬同佢讲话：医生，你如果你 OK 嘅话，我哋可以请病人入嚟啦。我先知哇，原来呢个系医生。 你啲咪以貌取人咯？ 系啊，真系好夸张。同埋我同我 friend 都有一种错觉噶，我哋感觉上好似佢阻住咗人哋屋企拜年啦，因为佢唔收街客噶嘛。 系 佢所有嚟嘅父老乡亲咧，都系佢好熟噶。同埋即系农历新年，你就见到啊，呢、這个师奶俾个封利是啦，嗰、那个阿婆就拎咗串腊肠嚟啦。总之佢最恐怖嗰样嘢系咩咧？系佢哋真系倾屋企嘢啊！ 嗯嗯， 佢就话：唉，唔好讲啦，咪又系嗰个衰女咯，即系咁样就开始倾偈。 我想问佢嗰个诊所系咪其实就系喺一啲叫做旧区里边？如果你平时行开嘅话，你未必会专登入去或者望到嗰啲比较街坊式嘅一啲嗰、那个、那个门面系咁样嗰啲噶。 佢嘅门面系完全唔会令你知道佢入边系睇紧证嘅。 嗯 嗯，佢就系、是即系大埔比较入嘅一啲嘅屋村咯。 咁所以成个街坊气氛咁， 村屋系 系啦，我就想象到啦，而家即系嗰个气氛系咁啦。 好夸张，咁同埋咧，我入去睇嘅时候，我已经有啲担心。 嗯， 因为我已经听到咧四周围发出一啲即系譬如拔罐啊或者做紧推拿嗰啲，系啊嗰啲嘅声音，因为我好怕痛，我真系一个好怕痛嘅人类。咁咧系我个 friend 睇线嘅。咁佢坐低嘅时候咧，佢就把脉啦，咁样咁佢把脉咧，大概三十零秒，好安静，安静到成个场，我就有啲耳鸣嘅感觉。咁嗰时喺度谂啊，发生咗咩事咧？睇咁耐，跟住佢就突然间擘大望住我 friend。我想话，一般嘅中医师如果把完脉之后，你觉得佢会同个病人讲咩啊？ 热气啦，吓饮多啲水啦，系啦，燥热啦，近排瞓得少咧，即系嗰啲啊，都系 知道啦。唔系啊，佢系咧望住我个 friend， 即系突然之间讲。阿妹啊，平时洗头唔吹干个头咧，系唔得噶。跟住我同我 friend 都忍唔住笑咗出嚟， 因为你个 friend 真系咁样，而佢好精准讲得。 但系个重点系咧，我哋以为我哋去咗睇嗰啲咧堪舆学噶，你明唔明？即系佢可以指得出啊，施主你印堂发黑，你最近系咪即系有血光之灾咧，或者破咗财咧咁样？佢突然之间一句好久唔搭话地同我讲话，喂阿妹啊，平时洗头要吹干个头先可以瞓咯咁样。跟住我个 friend 即刻，我有吹干头噶，佢话唔系你嗰只咧，半干半湿嗰啲唔得噶，系要全干噶，你明唔明啊？跟住我 friend， 哦系，同埋佢话全身上下你有毛嘅地方，你都要吹干佢啊，你明唔明啊？ 脚底啊， 系啊，咁啊，跟住然之后我 friend 就啊，跟住之后佢话即系例如脚底啊嗱。而家水气未吹干，咁佢会点啊？啲寒气咧就入咗去你膊头咧，而家膊头搞成咁啦，即系我 friend 真系呆咗咁样，完全唔知俾咩反应佢，因为佢讲到咁细致嘅一个嘅生活嘅习惯咧，我 friend 嗰下系真系吓亲嘅。咁样咁就帮佢睇症啦。咁然之后咧就即系我 friend 帮我。应该是调理了一些生活的习惯。咁但我 friend 就提佢就啊医生啊其实即膊头呢好痛啊即阻住日常工作啊嗰啲啊。跟住个医生又系即是可能有少少粗俗啦但系其实系真系好地同埋好亲切嘅一句。得㗎啦你又去嗰间房我揼你一窝你又舒服晒㗎啦咁样。 好鍾意呢种亲切感。 好亲切啊你咁样即好似你阿爸系呢位中医师。佢就真系好知道点样帮你按摩啊咁样嗰啲啦。咁入去咧，我听到嗰啲我听我哋监制曾嘉敏讲啦，佢话嗰啲唔叫做拔罐，叫走罐，即系佢唔系揿上去之后旧时定时定候再掹翻上嚟，佢系一个桶啦，点着咗火啦，之后佢会喺呢个身体上面咧推动啊， 哦， 系啦， 所以就走罐嘅走动嗰个走咁样喐啦，可能系 唔知系咪过走字是但啦。咁喺我身上咧就发生咗一件好痛苦嘅事情。咁去到我睇嘅时候，佢又系，唉，都系啦，寒气入咗个膊头啊，搞成咁啦，咁样嗰啲。咁然之后我都一样嘅，系换衫入去间房，等佢帮我嗰个叫走罐啦嘅呢个过程。但我想话俾你听，系真系痛到黐线噶。即系如果呢个世界上有任何一种方法形容一种我冇办法形容嘅剧痛，就系嗰种痛啦。 嗯， 我直情系话俾我 friend 听痛到咩事啊？因为系右边膊头好痛啊嘛。 系啊， 嗰种痛就感觉上系有人攞咗把刀插入去你膊头之后，揦去呢边扯啊！ 但系佢就系用呢一种力度去帮我走嗰个罐咯。 嗯， 跟住就变成咗佢一路走，我一路尖叫，就系、是、啊咁你想象，想象郑嘉颖嗌外卖嗰个广告咁样。系啊， 阿医师咁咩反应咧？佢 但系同埋同一时间咧，叫医师好浪漫嘅，佢用壁咚嘅形式嚟帮我走呢个罐嘅，即系佢将我成个人推咗落埲墙度，同我讲阿妹唔好喐，忍住，跟住帮佢走呢个罐。 所以你就唔系瞓喺度，你 系 企喺度咁 啊？系啦，因为佢话我瞓喺度，佢用唔到嗰度力啊嘛。但系我想话，我明点解佢要我企喺度，同埋推我落埲墙度啦？因为我 friend 话咧，我系非常之大嘅挣扎嘅，即系你明唔明？好似俾人绑架咧，人哋要扣住你嘅手嘅时候，不断喺度挣扎，系啊。真係好痛，係我人生我從來冇經歷過呢一種嘅痛。然之後，但係嗰個酒罐，你聽到嗰下咧，係啜住你啲肉，就走咗去成個肌肉嗰個位啦，同埋有一種同你肌肉鬥扯力嘅感覺啦。但係真係有一種我令我覺得好，應該係有一種唞咗啖大氣嗰種感覺，係咩事呢？係我真係好分明地感覺到咧。我体内咧本来好似有打咗个裂，之后喺嗰个拉扯拉扯拉扯拉扯当中咧，啵松咗，松咗得唔得啊？断咗，我今日好似杨过咁翻嚟噶啦，就要 断咗咯。 哇！你知唔知嗰个状态同埋嗰个嘅嗰种嘅爽啊，系我啲吓亲噶。跟住佢问我有冇松啲啊？跟住同我讲，你唔好埋嚟，你唔好埋嚟，我松啲噶啦。 真系好大压力啊，大哥。 真系，跟住然之后咧，我直情系咁，佢跟住咧，佢话发现我由脊椎开始啦，去到颈椎都有啲位系因为劳损啊，其实都市人都系咁噶啦，啲骨有啲移位，佢要帮我拍翻。跟住哇，又系一场好痛好痛，痛到我真系汤猪咁叫。我终于知道呢个世界上汤猪系点样叫嘅一个声，喺度叫咗。我叫咗三四个字到啦，哇！真系完全喉咙都伤晒咁样，跟住你明明系最后咧，我同佢讲：医师啊，我可唔可以求下你啊？你出去睇下其他病人啦、啊，你唔好再睇我啦。 我喺出边嗰啲，我真系好奇，一间出嚟嗰个系边个？ 所以我系好耐都唔敢出去噶。 医师有冇后门啊？你诊所？ 因为啲人会认得我噶，咁样。 咦，你咪阿琼，我有听你做节目啊， 真系好惊。咁但系咧，我去攞药嘅时候咧，个好后生嘅医师咧，咁佢就话：，咦，你就系头先鬼杀咁嘈嗰个啊？ 唔系你错。 跟住然之后佢俾药我嘅时候咧，我觉得佢讲咗个好啱嘅说话。佢就系：，身体健康咪好咯，咪唔使挨呢啲痛咯，咁样。跟住我嗰刻突然之间有一种咧，俾人兜翻车过嚟嘅感觉。跟住我觉得我跟住落嚟好想做一件事啊，我想介绍你去睇佢啊。 冇啦， 我又觉得你一定会睇到咧，叫到拆天咁样噶。 到时冇啊！我真系我可能嗌得仲劲过你，你知道我个人噶啦。 到时我可以帮大家拍片，摆上骚动音乐嘅 IG 或者系 Facebook 上边。系啊，而我今日呢一段好伟大嘅旅程咧，就咁宣布正式完结。好开心啊！感觉上咧，同啲病痛咧又远咗一步啦。不过两个星期之后系要去复诊嘅，到时可以再挨过。瞬间可以吗？想讲都变哑，昨天只想分化。Yeah. 照，全身边个不足照，尘埃掩盖与脑海，时日负荷超载。如果新世代站改，我来再来，珍惜点对点，加招共我不理，装满眼随便，装饰得你一片天，自信万丈千，快管过你想去边，今夜我们天地之间怎样再恋？ 今天不去看这个医生，我想我听日没有医生肯看我。简历陈伟士最新派台作品歌曲名称叫做本日终了。唉，痛完了。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话，向满十八岁合资格市民同新来港人士派发5000元电子消费券的计划，会提供中央电子登记平台俾市民电子登记，同时亦都可以提交书面表格。他说去年成功登记和获发10000元现金的申请人，如果经电子登记申请，可以无需重新填写个人资料，只需要提供收取消费券的储值支付工具资料和填写个人资料声明，尽可能将程序和时间成本减省。被问到会不会担心推出消费券的时候变成连锁超市的100元现金券令到大财团得益，许正宇回应话：希望市民可以有更大灵活使用消费券。清华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院长王振文话：香港特区实行的政治制度，包括选举制度，从来都是国家事务和中央事权，不属于高度自治的范围。修改完善选举制度，首先是中央的宪制权力和责任，然后才是香港以哪一种方式和程度参与的问题。王振文在《人民日报》撰文指出，在五部曲走不通的情况下，香港选举制度又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唯一选择就是中央直接动用宪制权力修改完善选举制度，他形容是理所当然，天经地义。中央行使特区选举制度的决定权，不意味不听取香港的意见，无论特区政府或者社会各界都有机会参与，有关空间很大。改革完善选举制度并非削弱民主，香港各方面要有信心。本港新增13宗新型冠状病毒确诊个案，12宗是本地感染，其中3宗源头不明。本港累计有10926宗确诊，3宗源头不明个案，患者包括一名34岁女售货员、一名62岁男验货员，同埋一名16岁男学生。另外，卫生防护中心话，因应内地疫情的最新发展，早前实施向从陆路口岸抵港并曾经在14日内到访陕西省的入境人士派发样本瓶的安排，听日起取消。但如果未获豁免检疫，抵港之后必须在指定地点，例如是家居或者其他的住所，接受14日强制检疫。美国总统拜登签署行政命令，下令对关键企业的全球供应链进行审查，指出美国不应该被迫依赖外国，特别是一个没有共同利益或者价值观的国家。 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回应的时候说，人为推动产业转移脱欧，以政治力量强行改变经济规律是不现实，无法解决国家自身面临的问题，并损害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希望美方切实尊重市场经济规律和自由贸易规则，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可靠和稳定。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听日有几阵雨同能见度较低，气温介乎20至25度，吹轻微至和缓嘅偏东风。听晚转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天气稍凉。展望星期六稍凉，星期日风势较大，随后一两日日间温暖。而家气温系21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交通意外，在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港铁站对开有意外，现在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就在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港铁站有意外，龙尾去到近美林村。另外在粉岭联安街因为有突发事故，现在联安街去黄木路方向介乎和满街至到联和道的全线仍然是封闭的，多条的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揸车的朋友经过请留意现场的交通指示。至于较早前在清水湾道去坑口方向近大埔仔村的坏车已经拖走了，封路重开，现在去坑口的交通就回复正常。反方向出九龙和去西贡车龙就比较长，龙尾在亚公湾路。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车龙排到近海丰园。九龙方面，观塘道近启业村近去油塘方向的交通繁忙，龙尾去到龙翔道近星河名居，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过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葵涌道上呈祥道去观塘，三号干线落斜去葵芳，青马大桥柏丽湾去九龙，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同埋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可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没病征但自觉高风险的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不要去其他地方。 米露迪，隔了一年半再同阿一波盛做访问，感觉是点呢？ 少了当初那份紧张感，但就多了一份亲切感和赤裸裸的感觉。我直头觉得呢，这次访问是去了我家家访。 我是米露迪，想知道我同一年半前有啲咩唔同，就记得听实今个星期六下午2至4香港电台第二台阿一波盛，我是你的后援会。 元宵佳节甜又甜，一家大细乐团圆。 波成，元宵佳节一家人要食咩甜品啊？ 梗系糯米糍啦。 因为烟烟银银？ 唔系。 因为甜甜蜜蜜？ 都唔系啊。 咁因为咩啊？ 因为食过糯米糍，成家甜魔糍。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你元宵甜蜜蜜，一家黐到实。 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只不过你我，人生的可以不需要很多。Music is what we're living for。 我觉得自己失去咗以前嘅青春热血啊，点算好啊？ 波成，唔好咁啦，我谂我哋好多人都曾经系咁样谂过嘅。仲记唔记得当时我哋个个都嗌住话，为咗梦想你可以去到几尽呢？嗰、那个自己啊， 跳进我们的家，来吧，眼泪载满渴望热情，再看醉人烟花，来吧，你我见证伟大未来，全城来意明艳，人连人手挽手，齐祈求快乐到永远。 合缝之中，双手向天空，沿着街角阶梯，通向城市迷宫。呢度思路不通，逼住跟住系统，生活被失踪，究竟搞紧乜？穿过屏风。工程进行中，都市下沉重，制度穿晒窿，响起警钟，我哋继续街头播种，使乜供奉佢个烂鬼化樽？我话三二一够钟，咪再困喺个窿，系时候解封，捍卫自由，系时候发功，我哋为咗发梦，可以去到几尽？ 再看太阳高挂，来吧，你我奋斗替造繁荣。 嘅情节到底要点去解开缠绕几代人嘅成结？我哋要点去惩治？咁样子叫做明智？我只系只要开始咗，冇办法停止。即使已走到路口，你与我各有路走，我继续设法去战斗，去建构我嘅绿洲，就为住一个方休，再以狗爪做部首。你要记住，我哋嘅诉求系由冇去到有。 欢迎来到这座城市，24小时从来都没有停止。若果你问几时望到明月，我只是知道我脚下是我起点。 简尼有 Hey Yo Effort， Lydia Jan Kiris 主唱的这首作品，歌曲名称叫做欢迎来到这座城市，也都是狂舞派三的主题作品。由狂舞派一到今天的三，我们都大过了很多。而无论是选择留在这一座城市，定是去了其他地方游离都好，成日都会问自己的那份心态到底是怎样的呢？跟住落嚟就用一首歌去学习一种自主的心态。 风扇动 着啦，花费无烟花，我便假设你像我紧张，期待一眼成风，似戏飞一个买亦一个看，一个旅游张张相，快乐自然自己附着，但我都知你对梵高敬仰，挖金香也得我一个能待你欣赏，难同能有怪谁对永恒有疑虑，算无情便望相随，三天两夜一对，到这里双手沉睡，无情烟火还在争取那段过去，不要脸的相贴图分享，你赠我赞赏，谁又孤哪怕风车转到迷失去向，反正闲话没对象，得我听着我的现场，为庆祝失去你亦不缺氧，屈金香看得我屈结影， 时间去等其他人同你一起行，不如学识自己一个人行嘅时候都可以欣赏沿途嘅风景。简尼有容祖儿最新派台作品，歌曲名称《烟花记》。 艳琼，佢哋喺翻埋一起啦！今日你会用佢哋个名字做一个咩字句送俾佢哋啊？ 喺翻埋一起，梗系要赞下佢哋啦！仲赞诗，我 star。 哇，燕琼，今日呢个好正面啊！仲赞 C 奥沙，今日我哋嘅嘉宾系有 C 奥沙嘅，嗨 嗨，快啲讲啲恭维嘅说话先，嚟， 你样都系咁靓仔，同埋有一阵成熟嘅味道渗紧出嚟啊！ 恭维嘅说话， 满唔满意啊？ 支持 O 唔 OK 啊？ 爭少少， 係爭少少。Connie 交俾你啊！ 唔係最緊要係我終於解釋到點解你哋頭先會覺得我有啲尷尬啦，係咪？因為我每一次解釋俾啲嘉賓聽嘅時候咧，我都有啲羞恥心係會飄出嚟 嘅 咁樣。 O K 嘅 ，O K 啊？ 俾人讚喎，幾好啊！ 簡而精啊， 啱咯，你都唔係發自內心嘅。 我係啊，但係我真係唔知。 我哋俾啲心意去睇下。 係啦，我哋決定俾啲心意你哋睇，因為咧其實呢個真係特別版嚟㗎。超風之前收過知過啦，但係呢個真係特別版。主要是因為咧，呢個係新年農曆新年特別版啊，係啊，係金底紅字啊 ，J 爺 J 爺收收貨 ，J 爺收收貨， 得唔得？得唔得？ 又紅又黃咁樣嚇，幾好啊！ 真係嘅嗱，佢講得幾好咧，應該真係中意㗎啦。 係啊，霸氣啊！你睇呢個配色幾大膽啊，真係 好靚好靚， 大膽到我唔敢攞出嚟。 仲讚嗰兩個字好靚。 是不是三個巴字，尤其是個 R， 你睇下幾咁 老氣，冇 冇，所以我哋今日都係讚中 CoSA 嘅，係啦，所以咧就請四位，我哋話好耐冇見啦，成員之間係咪？所以就有啲發自內心嘅對某一位對象、某一位成員嘅一啲讚賞。 我讚超風啦，我讚超風啦，即係我平時有觀察，雖然我唔係有同你講出嚟咁啦， 你講到未啊？ 唔係，咁佢係佢係呢兩年啦，係個人咧真係改變咗好多，比佢以前係即係以前係放飛劍啊咁，跟住 屈屈不得歡， 係啊，同埋好多嘢好執著啊，好咩嘅？咁佢而家咧唔知係咪佛教咗之後啦，係嘛？即係佛系咗之後啦，咁所以好多嘢其實可能睇得係比較清晰啲㗎啦，而家 佢自從做咗 R&B 心經之後咧，成個世界唔同曬。 R&B 心經， 識唱。 我有睇，佢真係做咗嗰個 live 係直情喺個寺廟嗰度，係直情係。 佢上咗去嗰個地方唱咗一次咧。佢世界大地就在佢腳下啦，佢再冇執念啦， 代言咗。 你自己覺得？ 我先覺得，我原來咁睇嘅，咁嚇咁當然執著係放低咗好多嘅，咁但係都仍然一啲需要執著嘅嘢都會秉持咁樣嘅嚇。咁多謝讚賞啦，安仔好多嘢可以讚，因為首先佢嘅自信啦，係啦，即唔係，真係真心噶，真心噶，即係以前佢會對自己好多嘢都好似好有自信咁樣，咁但係其實心存猶豫嘅，係動搖嘅。但係佢而家係一個好堅實嘅一個諗法啦，因為佢有自己嘅一套啦，開始。而嗰套係當有自己一套，係啦。佢有自己一套，而呢一套係形成咗啦、鞏固咗之後，亦都被外界所評定為好嘅時候，或者確立咗嘅時候，佢更加有呢個咁樣嘅自信，即係流露出嚟。 回應一下先，我諗啊，以前嘅自信係嚟自佢哋三個咯，因為所有嘅自信，因為以前都覺得哇，三個犀利嘅人喺身邊，所以好多時候嘅自信都係嚟自佢哋三個嘅。咁到真係單飛嘅時候就焗住自己揾自己嘅好咯，咁可能就係咁樣。咁啊，多謝大師讚賞。 咁啊，大師頭先你話其實除咗安仔之外，另外兩位兄弟其實都諗到佢嘅讚。我覺得唔係，即係因為好難得你可以喺面前即係講讚賞佢嘅説話咯。 Jace 其實我一直都有留意佢，其實佢好多嘢多元化咗好多，即係佢做主持啦，跟住佢講嘅嘢其實係好。即以前已經覺得佢係有餡嘅家伙嚟㗎啦，係啦，咁而家係實正 餡添啊，直頭 實正咗， 而家流沙， 流沙啦， 爆汁小籠包啊，網名啊，爆汁小籠包， 係啦 ，punch 係啊，真係爆嗰種，即 punch 咗啊，嗰樣嘢同埋佢個啟動性好強。即唔聲唔聲做咗自己啲 project 呢，而嗰樣嘢好完善喎，例如就係可能上年嘅慢慢930啦，我哋四月份嘅時候佢喎就聯絡到一個酒莊咁樣介紹曬成個節目咁樣 hold 曬咁都 ok 嘅喎，即唔淨止係 R&B 嘅佢，咁佢個世界係闊囉，即唔好講文字啦，大家都知道佢作品有啦咁樣， 咁啊傾，即係因為我會成日揸車都會聽節目啊咁樣。佢之前有一個節目啊咁樣，佢個 show 其實係好似唔好識佢咁啊，揀啲音樂嘅 choice， 即係會覺得係佢個世界原來好大，即係只係認識佢只係冰山一角，同埋佢你唔發覺佢講嘢真係多咗好多。即係 solo 嘅project 嘅時候，佢嘅訪問其實係我係哇佢進步咗好多啦，係啊。 嗯，咁繼續吹捧啦，好唔好啊？ 吹捧啦， 繼續吹捧啦， 成個訪問都吹捧啦，好唔好 啊？太多就太多就虛偽啦，咁樣。而家就啱啱好嗰、那個份量 我哋冇講過虛偽嘢噶啦，全部真心嘢嚟。 咪而家呢個份量就啱啱好，係啦，多咗就多。 繼續講啦。 係啊，所以 繼續講啦。 安仔，我覺得佢 再講，繼續，我想聽 安仔。安仔，我覺得佢係有一樣嘢係，你知道我哋 Silver Star 本身唔係以著衫為名噶啦。亦都係以可能著衫唔好睇為名啦， 係咩？ 即係我哋點講？ 都係咁噶。 點講？我哋係比較以前一些一樣嘅，但係其實依家安真係一個 whole package 嚟㗎。我望住咧，我成日都有感覺冇同佢講，我都好似個假仔嘅成日。依家嗰啲造型係，我成日覺得好似望住好似望住啲成田凌嗰啲樣咧，係佢係好好睇嘅一佢嘅一佢係啊。 佢邊直係邊個？ 做咩要同我爭啊？你真係 即刻會有講。之乎佢可能又其實都開朗咗好多喎，我覺得佢而家係，係啊，真係真心嘅喎，係啦，講完啦。 以前係烏雲㗎，烏雲密布㗎，係 啊， 係而家多咗陽光，多咗日光出嚟。 成日一放啲飛劍咧，就烏雲曬成個。 頭先未解釋嗰個飛劍其實係乜嘢，就係佢一有可能有嘢唔滿意嘅時候咧，佢就會放出嚟，就會插大家咁樣咯。嗰個飛劍又咁樣嘅。 另一個開朗係 點？而家飛就飛佛經出嚟啊！ 咁真係賣飛佛。 那些天一起追着梦，弹着情歌，叫青春的苦楚渐朦胧。人在途中，再多的辛酸讲未尽，还是甜的，说起的一刻心亦占用。冷现实总不是梦，路漫长。夜渐寒，曾望见裂缝，回首无从未破蛹，学会什么不太懂。多得这雨果进退的你，同上进心中千百滋味，难得游戏，留低几千段忆记，有你与我嬉戏。才会美苦中甘极香味，难舍难弃，旋律一响起总是你。然后寒冬，我始终都想追着梦，乘着狂风。再不甘委身一道裂缝，时日如飞，较小子早懂得自重。回望曾经，笑声跟哭声一样动容。但愿学到的受用，也或长路未完，谁害怕变动？离开如蝴蝶破蛹。将心中千百滋味，难得游戏，留低几千段忆记，有你与我嬉戏，才会美苦中甘甜香味，那些。 拥抱他，早走过了他，浪迹天下，感激过你我他，跨过憾事没牵挂，我已拍翅找到新的花。迷宫游过，路上重返，遥遥和每位他，无需与你旋律一响起，总是你完全有。 简尼斯欧沙之前的作品歌曲名称叫做《此刻无价》。 主香港各方面要有信心。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的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宣布，中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的胜利。由改革开放以来，7亿7千万名农村贫困人口摆脱贫困，提前实现联合国减贫目标。全球并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在短时间内实现几亿人脱贫。习近平又说，八年来将脱贫摆在治国的重要位置，将脱贫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如果贫困地区长期贫困，就没有体现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天气方面，一度云带正是覆盖华南，此外位于华中的一度冷风会在明晚抵达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明天有几阵雨和能见度较低，气温介乎20至25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偏东风，明晚转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天气稍凉。展望星期六稍凉，星期日风势较大，随后一两日日间温暖。而家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报告交通意外。在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牛头角定富街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裕民坊。重复一次，就是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定富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龙尾暂时排到去裕民坊。至于较早时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的意外就清理好了，龙尾现在在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另外粉岭联安街的突发事故都已经清了场，联安街去和睦路方向介乎和满街至到联和道的全线都已经解封。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在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去湾仔，龙尾都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之内。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是在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的龙尾就在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的龙尾排到去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狮隧的龙尾排到去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观塘道去伟业街天桥油塘方向，近住启业村那段比较多车一些，龙尾在彩虹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那段多车的，龙尾在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龙尾是排到去骏发花园。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葵涌道上呈祥道去观塘，三号干线落斜去葵芳，青马大桥柏丽湾去九龙，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同埋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gets me moving, music

即唔需要經過溝通嘅就博通咗咁樣咯。 因為呢首歌主要都唔係我哋四個去同阿小龍溝通，係、 哦、 啦。咁所以係主要係阿簡，因為嗰段時間我哋各自各仲做緊啲 solo， 咁所以就係嗰段時間阿簡已經開始要準備《Cosa》嘅嘢啦。咁、所以呢一首係啦，呢一首佢就佢就有嗰個靈感啦，無論係十個救火的少年嘅靈感啦，同梁百堅溝通。 同埋阿簡，我以我所知，佢同小龍嘅溝通係希望係喺《Cosa》身上有一首熱血嘅歌嘅。系啦，咁但系熱血點都會加成咗唏噓，其實係可能小童同我哋之間嘅感應咯，係、啦。 因為嗰陣時其實有好多個版本嘅，我聽講，唔知四五個版本噶啦。因為之前覺得太熱血，係就不如一路修改到變成個依家係有種唏噓。欸、我唔敢講繼續其他嘅詞語，可能你會咁樣咁樣啦，係啦。 明白。 我估過一樣係咧，因為我聽呢首歌嘅時候未睇 credit 嘅，我喺度諗緊，因為四位都已經係喺自己嘅 solo 作品裏面又可以擔當譬如作詞、作曲、編曲、監製等等嘅位置。咁啊，聽完之後，但係就見到，咦，你哋四位冇參與喺裏面，咁我就諗緊，想估嗰樣嘢會唔會其實係因為？呢、這個係即係屬於 Cosa 係有一個 team 啦，一個 team 佢可能要同各自大家做嘅可能會有一個分野，咁所以就變相，誒咁呢一隻歌未必四位喺嗰個作詞作曲啊等等咁樣去參與啦，即係做翻一個好似說故事嘅嗰個角色，然後交翻俾小童啊、阿簡啊或者梁柏堅去處理翻嗰樣嘢，嚟營造翻 Cosa 呢一個 team 佢有嘅嗰種質地。 今次啫，今次即係頭先阿安仔所講話，即係大家都忙住大家嘅 solo project， 即係埋尾嘛。咁但係又唔代表話 Cosa 嘅歌係唔可以用翻我哋自己去寫嘅曲或者係詞。咁之前以前都安仔都寫好多歌，即係大家都各自會有寫嘅。但係依家就因為我諗大家每個人對音樂都有咗，又多咗好多嘅睇法，係啦，多咗好多嘅即係自主性。係啦，即係 let's say 可能我寫完之後，我又多咗幾個老闆要去就係要去，即係佢哋 approve 咗先啊，即係唔係淨係對，即係個對口已經唔係淨係對住阿簡咯，即係唔係話我對住一樣，我寫完一樣嘢之後就阿簡啦 OK， 咁我覺得其實成件事應該如果係一個 team 去 work 嘅話，就係我哋四個人再加成個製作團隊，即係 let's say 我安靜寫咗歌，大家都要聽一下，大家都要有 input 咁樣去做咯。我覺得唔係淨，我哋唔係，我唔想淨係。我哋係唱咯，即係唔係淨係執行嗰啲別人的想法，而係我哋都有大家去 come up with 一啲唔同嘅 concept， 咁去做我哋嗰啲有血有肉嘅作品咯。 嗯， 大家四個嘅時候即係再聚翻，大家係咪都會有去傾下？哦，即係大家自己中意聽嘅，或者近排聽啲咩？即係閒談又好，咁樣攞大家嘅歌出嚟，大家交流去，互相聽下、了解下咁樣，有冇出現呢啲咁樣 conversation 嘅都？ 我諗我係最心急嗰個啦，定係 係 係啊！我要急住話俾大家聽，我出邊攞啲禮物翻嚟啊，俾大家睇下成啊咁樣，跟住所以有頭嗰段時間，即係我哋合翻睇嘅時候，我會花好會講好多嘢啊，或者喺啲 group 度寫好多嘢啊，希望俾大家。俾大家即刻可以知道，我喺出面個世界點樣係玩得開心，點樣先至有滿足感？我希望將嗰個開心同滿足感可以擺翻落呢個團隊度。咁所以開頭嘅時間，我係不停俾好多意見，俾到佢哋可能驚咁樣嘅。 咁問下佢哋有冇驚咯？見到可能安仔好心急，攞咗好多自己想做嘅嘢出嚟。其他三位兄弟嗰陣時感覺或者回應係點樣 嘅？其實唔驚嘅，係講真的，你寫啲咩我都唔驚嘅。只不過係即係我成日覺得我自己做 solo project， 我自己好彩地，因為阿簡佢好擁護我個 project 嘅唔同嘅好多唔同嘅元素啊。咁所以我自主性好高嘅。咁但係翻嚟。Cosa 入面，咁我哋 Cosa 又有 Cosa 想呈現嘅東西，咁然後安仔或者我哋咁樣，大家都有自己個人嘅 input， 咁我哋本身都有一個關於工作上面一個結構啊 ，Cosa 唔同嘅工作上面嘅結構，咁要唔係一兩日就可以解決，要少少時間慢慢去改變呢個 situation， 咁所以就大家 keep 住俾啲 input， 由大家去認識多啲大家咯。始終大家solo 咗之後，大家都有唔同嘅增長，可能我都未必夠了解佢哋三個啦。原來佢哋中意呢啲音樂嘅，咁慢慢唔係淨係我哋三個要知道，而係可能我哋上邊啊監製或者再上啲，我哋公司都要知道呢件事情。咁然後大家都有共識，先至可以去將我哋個方向去慢慢去改變。 因為大家都會有自己的想法喜好擺落去啦。咁大家不斷 input 嘅時候，會唔會即係有一個叫做圓嘅位置？因為 input 大家可以不斷會有嘛，同埋件事不斷咁變化。咁去到一個位置就係、是、哦，呢、這、一個要差唔多要成型啦。咁樣係邊一個去話大家 input 好差唔多啦？我哋喺呢一度裏邊再發揮咧咁啊。 deadline 係 好偉大嘅力量， 好偉大嘅力量啊嘛。 係 就係個 deadline 咯。係啊，即係如果我哋喺個 deadline 入面咧，冇俾到一啲咧。嗯俾到嘅嘢，我哋想俾到嘅嘢出嚟咧，咁咧就完咗噶啦。 系，之後就冇資格再講啦。 系啦，因為其實因為我哋都有一個叫做大家都有一個規矩嘅，即系話呢一年其實係要做幾隻歌，咁其實有曬啲時間表，咁要做好咁多歌，咁其實有啲嘢唔抌得嘅，咁所以咧就會有啲嘢就要係啊。每個人都有意見，但是再去諗翻，其實喺呢個時間入邊，用邊個嘅會係最好最好咁咯？ 即係當下嘅最好咯，最做咯。同 埋我記得頭一兩首歌嘅時候，大家仲磨合緊發表意見嘅時間，係係啊個 timing 啊，點樣去？喂、哎，其實後日要咩咯、啊？可能話其實聽日要決定啦。咁嗰樣嘢要仲花緊時間去磨合嘅頭一。頭可能一兩個禮拜嘅時候，咁而家可能過咗三四個禮拜，多咗開會之後就開始啊，嗰、那個 vibe 喺翻度啦，嗰、那個節奏好似係翻同一個速度啊，咁樣慢慢嚟啦。 其實今次幾好玩嘅，即係你話我哋翻嚟，即係唔只係一個重組咁啦。其實一重組翻嚟，因為我哋嘅 input 多咗嘅時候咧，其實好多嘢就已經唔同曬。我都希望觀眾可以俾啲時間我哋去組織一下咁其實即係喺呢隻碟入面咧，其實會有好多好多嘅火花嘅。但係咧你問我會有啲咩火花咧，我哋而家答你唔到，因為我哋都喺度困緊好多嘢，係咯。 我覺得大家每個人 solo 嗰 part 其實編曲上咧，即係都好各自唔同嘅特色喺當中。嗰時係咪你哋自己去同小童溝通話啊？每個人 solo 嗰 part 都會想有一啲自己嘅元素，或者自己中意嘅唔同嘅一啲嘅風格喺當中咁樣噶。 反而編曲上冇特別去話要我想要咩風格啊咁樣。咁編曲就有小童去負責去處理咁樣。咁反而喺我覺得分配邊個唱邊一部分嘅歌詞嗰度主要係揀去分，但係分得會幾準確。 嗯， 即係例如例如我嗰 part 係講緊我就係、是十個救火的少年，因為嗰陣時唔夠料到啊，驚啊驚啲火太猛啊，離隊嗰、那個，但係我做咗鍛鍊啦，我做咗鍛鍊翻嚟，我而家話俾大家聽，我夠大隻啦，即係我揀我睇佢揀嗰段俾我唱嘅時候，我有要鍛鍊呢啲字啊，咁我就覺得咦啊佢又應該有思考過我去演繹呢一段係啱數嘅咁樣，咁各自各嗰段都係有少少可能有啲嘅關係同個本身嘅人。而俾佢唱嗰段咯， 係因為首歌本身都呼應咗，即係梁柏堅填詞嗰部分都呼應埋呢個革命一派十個救火的少年嗰首歌咁樣，所以於是乎即係有一種本來嗰首歌係講話啲人慢慢走離隊，係啦咁樣，咁去翻呢首歌嘅時候集合埋一齊。咁頭先安仔講咗自己嗰 part 嘅呼應嘅地方啦，咁、逐個試下講下咯，不如好嗎？ 我就係、是因為其中有一個十個救火的少年係因為。父母的意見嘅，咁佢哋講唔好救火，咁損人啦、啊，冇辦法啦、啊、都係嘛，咁但係而家集合嗰個理念就係、是、啊係咯，當初嘅勸勉，即係媽媽講嘅勸勉，好似真係擺低咗前面救火嘅人喎、啊，咁樣，咁會唔會其實？即我翻嚟嘅原因就係我好想充當翻呢個位置，同埋唔需要唔好用呢個藉口嚟到畏懼啦，咁樣做即係做翻企翻進前啦，集合啦咁樣咯。 我嗰個角色就係、是、 因為拍拖咯， 為係咯，曾為愛女咯，即係停步啦，咁跟住就走咗拍拖， 放棄了， 係啦，放棄這班同路。即係重色輕友啦，就係咁咯。講到尾就係咁咯，係啦，講完了。 我那個角色就是我、太有料了，太有料了。安仔說他自己沒有料嘛，我太有料太大隻了。 鬧走了所有人 了。鬧走了所有人了，但是回來才知道原來我是最小隻的那個的。是。是啊。 即是漫罵那部分是 不是？是啊是啊是啊。 即其實大家在這首歌嗰個離隊都有一啲嘅愧疚，同埋有啲遺憾喺入邊嘅。咁、大家都係帶住呢種遺憾，有少少翻嚟嘅時候有種唔好意思啊，或者想懺悔啊嗰個感覺。所以呢首歌嗰個翻嚟唱嗰段嘅時候係有少少覺得啊，當日嘅我呢、這個決定其實係 入面有啲疏啊！喂，疏啊！系啊，入面有啲疏嘅感覺。 咁所以其實我哋應該疏啊，曾為愛侶，今生當日同道。疏啊！ 疏啊！母親當 這班同路。 疏啊 ！OK 喎，我覺得 呢個 remix 收嚟，留翻 remix 嘅時候整過嘅。 疏啊！疏啊！疏啊！ 疏 啊 ！OK 喎。 啊、我可以想象到小童反白眼嗰個 咁啊，因為剛才聽到你都有即係言語之間都有講到，2021年將會其實有一張碟啊，同埋有啲歌已經籌備緊啦。咁其實即係嗰個時間線係可能係幾時開始就即係 call 翻大家開始籌備啦，同埋而家嗰個籌備嘅狀況，例如錄咗幾多隻啊，或者之後嘅歌嘅方向嗰啲等等，有冇得都可以透露一下？ 暫時就做咗三隻歌嘅，咁第三首就係呢個地球集合版呢個保衞隊啦。咁就只不過係因為個歌詞上，我哋覺得係比較適合做 first part， 咁就攞咗嚟首先俾大家去聽一聽先啦。咁就嚟緊啲方向咧，其實都慢慢摸緊嘅，係啊，因為唔係好想完翻呢三首歌方向就一路都係咁樣做，都想係大家有冇機會可以插隻腳入嚟，有啲人可以有新嘅 input 啊，咁之後有啲新嘅 brainstorming。但係我哋將專輯咧個 concept 咧，其實咧就有嘅，咁所以其實係有個藍圖可以去跟嘅，都係關於地球嘅，關於地球嘅最後一代。係啊，呢個就係我哋一個叫做狂想啦，比較狂想少少一個大膽假設嘅 concept 啦。咁我哋專輯就會係咁樣玩。 所以其實個目標都是今年會推出呢一張專輯啊！見到因為個工作都應該幾密合，係咪？ 相信應該今年係應該schedule 就應該可以推出到嘅，希望 都得嘅。 嗯，冇錯。 加油！我信你係得嘅，唔好有啲信心，俾啲信心自己咁樣。 好似你有份做咁樣。 好似我有份做咁 樣。俾心機啊，喂！ 係啊，加油！俾啲 input 啊，知唔知啊？ 我 call 你之話咯，都話。 係啊，咁所以大家聽到而家呢一首只係第一首派頭作品，但已經知道同埋頭先聽到 CSR 四位都有預告咗，之後今年陸陸續續會有佢哋嘅作品面世啦，亦都圍繞住即係地球最後一代呢一樣嘢，大家都可以期待究竟會用一個咩 angle 去講呢一個嘅命題啊！今日多謝四位 ，thank you， 感謝， 拜拜。 里面都听到他们说呢，小童这首歌的参与都非常之高啦。所以大家有兴趣可以听返啱啱星期一呢，我真係恭喜你呀嘅时候呢，我哋同访问里面同小童倾嘅偈就会知道另一个 side 嘅古仔又係点啦。听过 CEO side 嘅执拍吧地球保卫队。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陈景瑶报第一节新闻。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话，向满十八岁合资格市民同新来港人士派发5000元电子消费券的计划，会提供中央电子登记平台俾市民电子登记，同时亦都可以提交书面表格。他指出，去年成功登记和获发10000元现金的申请人，如果经电子登记申请，可以无需重新填写个人资料，只需要提供收取消费券的储值支付工具资料和填写个人资料声明，尽可能将程序和时间成本减省。司法机构话，行政长官已经接纳终审法院首席法官的建议，将终审法院三名海外非常任法官的任期由下个月1号起延续3年。三名非常任法官是澳洲的纪立逊、英国的廖柏嘉和华学佳。香港终审法院条例规定，设有一份非常任香港法官同一份其他普通法适用地区法官的名单。非常任法官任期3年，行政长官可以根据终审法院首席法官的建议，将非常任法官的任期延续一次或者是一次以上，每次续期3年。外交部再度回应西方国家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就新疆问题的言论，发言人赵立坚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个别西方国家绝非真正关心新疆民众，而是企图以人权为借口干涉中国内政，干扰和破坏新疆甚至是中国的发展，图谋绝不可能得逞。赵立坚说，希望个别国家不要忘记他们屠杀原住民的历史，以及他们国内仍然存在的严重种族主义和人权问题。他又列举数字，说所谓新疆存在种族灭绝等的问题，在事实面前不堪一击。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听日有几阵雨同能见度较低，气温介乎20至25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偏东风，听晚转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天气稍凉。展望星期六稍凉，星期日风势较大，随后一两日日间温暖。而家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進，較早前在觀塘道去旺角方向近牛頭角定富街的意外已經清理好，現在大致是車多，車龍是大消散。隧道方面，紅隧港島入口告示打道東行過海龍尾去到演藝學院，西行過海車龍排到百德新街，堅拿道天橋過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線路灣仔龍尾都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入面。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車龍排到康莊道橋面，濕潭道北過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龍尾模糊街，加士居道過海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在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近沙福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近彩虹村，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出九龙方向近收费广场一段塞到去欣怡花园。路面方面，在九龙区观塘道近企业村段来回方向的交通繁忙。另外，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富豪东方酒店对开。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段慢车，车龙排到近黄珠路。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葵涌道上呈祥道去观塘、三号干线落斜去葵芳、青马大桥柏丽湾去九龙、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和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gets me moving. Music is my life.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Radio 2 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啦，呢单啊。你有冇试过啊？ 个脑啊，成日谂紧一啲嘢嘅时候，你会唔小心嗌咗嗰样嘢出嚟咯？我系经常性嘅，我系望住彭婷嘅时候，我嗌咗佢做李敏；我嗌迪晨嘅时候，可能我嗌波婷咁样，我系经常性咁样嘅。 嗯， 我会突然间谂起嗰样嘢，我就嗌嗰样嘢。 我试过一次叫错咗老师做阿妈咯。 呢、這个成有嘅， 呢、這个人都讲啊。 逢星期六下昼四至六，香港电台第二台。 莫莉、迪晨、施培， 寻上司，认真做。 守护香港由我们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在你手机度，当有确诊者和你差不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了。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仪式开始。 活着的面对我畏惧，将缺陷，将泡沫浸在水里。拾回活着的知觉，是有血有泪，新构造比较敏。 MV 一开始就见到阿咪在月亮面前浸浴，这个画面他说是比喻能量的转化，洗净同时自省，带领自己重新上路。作曲叶巧林、Yusuke Hatano， 填词林若玲，编曲 Yusuke Hatano， 监制 Yusuke Hatano， Edward Chen。 从此以后洗走你都 上榜六个星期，再上升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今个礼拜季军位置，叶巧林浸浴。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相熟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知。人生的可以不需要很多 Music is what we're living for。 生活有我，生活有我，生活有我， 1, 2, 3, 4 Hey, sorry 这个拍子不是给你们，是给我们的 Live Band 透透先啊，好，再来5、6、7、8。 无论九龙定东涌，只要有歌你想送， Facebook IG 搵数动，全城点歌大行动， 大行动啊，冇噶 sorry 啊， Live Band 起鼓啊，唔该。 全城点歌大行动， 其实都好想问下大家，就是你屋企嘅年糕其实食晒未呢？如果未食晒咧，就摆摆先，因为你听日就要开始食汤圆啦。系啦，冇错。咁我哋今日咧，全城点歌大行动，点歌嘅对象就系汤圆啦。 大家可以话俾我哋听啊，你想同汤圆讲啲咩？好奇怪呢件事。 你同汤圆发生过咩事啊？ 系啊，有冇勾起你一啲回忆咧？想送只咩歌俾佢咧？ 又或者有冇试过食啲味道好古怪嘅汤圆咧？ 系啦，可以message 咗我哋，或者 post 下面留言啦，唔好再 message 咗我哋问嗰个医师系边个啦，咁啊， 唞下先好，因为其实实不相瞒，我而家暂时都未知，因为系我 friend 约嘅， 系啊，所以唔好再问呢啲住啦，讲咗汤圆先啦，我哋好开心啊，今日见到好多人听众 send message 嚟啊，个个都哎，我个仔咧腰骨痛啊，啊，我个 friend 咧又点点点啊咁，讲汤圆啦， 讲翻汤圆先啦，我哋好唔好啊？ 但系如果你啊 ，sorry， 如果你腰骨痛咧，令到你有一个故事可以冠名赞助翻我哋咧，又唔区嘅咁， 好贪心啊！而家啲主持咁样，但系你头先话你对汤圆系有特殊嘅感情， 冇错， 好惊 嚟啊！ 好啊，听下先啦。 亲爱嘅汤圆，你好，我真系好中意你噶。基本上每次出街食糖水啊、甜品咧，我都一定会问啲朋友有冇姜汁汤圆啊。系啊，一年365日，无论系咩季节都好，食糖水我都只系拣你噶咋。我真系冇呃你噶，你只要问下我身边嘅朋友就可以知道个真相噶啦。谂翻转头，我第一次接触你，应该系仲读紧小学嘅时候。有一晚饭后，爸爸话喺屋企整糖水，咁平时都系例牌整芝麻糊嘅，因为爸爸中意食啲乜嘢就整啲乜嘢，而我同阿妹自自然然就跟咗爸爸嘅习惯同埋喜好。点知嗰晚阿爸心血来潮，加咗几粒芝麻汤圆落去，浸住芝麻糊嘅芝麻汤圆啊！嗰啲芝麻内外夹攻底下，我觉得好圆满。嗰阵时开始，我就中意咗你啦。虽然去到大学嗰阵系有少少变化嘅，因为嗰阵好兴同啲同学周围去食糖水，而嗰阵嘅我青春啊嘛，血气方刚啊嘛。咪跟啲同学一齐试啲好刺激嘅嘢咯，例如系冰冻嘅杨枝甘露啊，嗰啲芒果雪花冰啊，或者古灵精怪嗰啲咩龙套珠诸如此类。嗰阵时觉得最紧要够冻、够芒果，又或者够新颖。不过早几年开始，唔知系咪年纪慢慢大啦，口味都开始转，冇再追求细个嗰一种冰冻嘅刺激感啦。慢慢咧就投向咗姜汁汤圆嘅怀抱。你可能会好奇，点解咁多种传统嘅糖水唔揀，偏偏我揀中你呢？因为嗰阵时呢，适逢秋冬季啦，寒寒地，亦都系我好易病嘅季节。好记得嗰阵同行嘅朋友就话姜汁啦，驱寒啊。自此之后，我食糖水就揀呢一样啦，叫做好似对自己好啲咁咯。不过利身啦，其实系冇乜科学根据，而我都冇求证过噶，纯粹系心理上好啲咁解啫。哇，估唔到写写下我对你嘅爱慕就写咗咁多啦。本来我仲谂住讲下你其实喺唔同嘅地方有唔同嘅名啊，曾经汤圆你啊，直情系叫做元宵啊呢啲嘅嘢。不过呢啲通通都唔重要啦。我同你嘅缘分先至系最珍贵。讲咗咁多，都系时候讲下我今日拣咗首咩歌啦。呢一首歌唔关你事嘅，纯粹系我借题发挥嘅个人愿望。希望我对汤圆你嘅爱都好值得你去祝福翻我，等我可以成为一粒女人汤圆啦。肥到越嚟越似一粒汤圆嘅波成常。 着偏差，越没预备越害怕，接招一刻倒下，便妄想一分高下。And you know who I am, I'm a killer。你都唔识，Baby girl 被得集自动中枪，滴着汗热力爆。 hypnotize you just like baggy small， 两眼擦过似向我扑火，计算再秒杀你那心房，不放别人内在隐藏。You know I know 你需要松绑。露出心坎只会重伤，如能承受的总可激战一场，假使喜欢一晚的气喘，不要给我一世的眷恋，亦不要恋上狠角色，只肯出卖自尊。 做女人汤圆啊？ 点解咧？人哋讲汤圆，你讲汤圆咧？你讲汤圆嘅时候咁咸湿嘅，连汤圆都可以俾你讲到咁咸湿，我觉得汤圆真系好无辜啊！ 呢啲咪 character 咯， 你个 character 真系好出啊！ 好出啊！听我有肥仔嘅呢一首派来歌《Lady Killer》，哇！我拉错埋 music 添啊，咸佢系咸湿到， 突然之间系好恭喜我哋。有得食汤圆嘅感觉， 再嚟一次，咁啊啱啦，舒服啲。 我头先第一瞬间我都有一种，咦，星期一啦咩咁？ 系嗰日啊，好唔舒服嗰种感觉啊， 系。不过其实咧，我觉得汤圆咧，其实近几年啦，佢系好多唔同嘅款式进入咗我的眼睛嘅。 例如咧？ 例如，其实我都系两年前啦，去一个 friend 屋企，我先知原来佢屋企系食咸汤圆嘅。由细细个开始，佢屋企就系食咸汤圆。 咁有啲咩馅料噶？佢嗰种咸系定系其实系嗰、那个嗰、那个、那个底唔同？ 个底个汤底系牛腩、萝卜、芫茜汤咁样。咁同埋 好唔惯啊！听到都 系咪好唔惯啊？ 唔惯啊！听落去， 我仲要系即系当佢攞起一碗喺我面前嘅时候，我个反应就系、是、可唔可落汤？跟住之后佢就话，但系咧，我想话咧。可能真系口味嘅问题啦，佢都系唔惯食甜汤圆嘅，即系如果出去食糖水咧，佢对于如果好似阿波盛咁，一定会食呢、這个姜汁汤圆嘅时候，佢、啊、都系接受唔到。佢话点解呢样嘢会甜嘅咁样？ 佢有冇话呢个食法系源自？ 我唔知系咪因为佢人嘅即系嗰啲叫咩？ 组 织啊， 哦， 系咪做咩啫？组织啊， 人嘅问题啊，组织 嘅 问题 啊，咁样。哦、因为佢话佢由佢嫲嫲细个时候已经系噶啦， 即系啲传统传落嚟嘅。 系啊，同埋佢都系自己猜嘅，你话惊唔惊？ 哇， 系啊， 好想试下啊！我食嚟食嘅都系现成 嘅 咋， 唔惯嘅， 系、 啊、真系唔惯嘅。就系、是、你食完之后，你会嗰、那个花生馅去咗边咧？咁 你都可以有一样嘢话，唉，唔惯啦，咁真系。 系啊， 真系另一件事。你 谂我对食物嘅包容力几强但其实汤圆真系有好多唔同嘅种类嘅。 有好多唔同种类，有好多名。即系我睇翻咧，我先醒翻以前读书嘅时候就系讲即系汤圆咧嗰阵时就曾经叫元宵嘅，直情系。 系。 系啦，咁跟住我睇翻就哦系嗰阵时咩袁世凯咧话元宵啊，即系袁世凯被消灭呢个谐音，所以袁世凯嘅时候将元宵改咗名叫做汤圆咯。我睇翻嘅时候，我就醒起系啊，读书嘅时候 Miss 有讲过，即系啲野事啦，叫做我记得。咁跟住，所以有 Miss 讲野事都系我真系唔知呢件事，我真系唔知道、 啊。 可能我读嗰啲都系正史嚟噶，I'm so sorry。 系即系佢会有提呢啲古仔咯。 哦，這個挺有趣的。 因為但為什麼叫元宵，就是因為那時叫浮元子的，就是那形容湯圓前身，即是他要放一些湯上面浮下浮下的。但是因為元宵節會吃的，就是因為你即過了農曆新年的第一個月圓嘛，所以那段時間大家吃慶祝，那些人就直情叫那些東西叫元宵。 哦， 是啦，那就去到袁世凱的時候，就是剛剛講的原因了。唔好意頭啊！啲人話要消滅袁世凱，袁燒喎，消失喎，俾人消滅喎，又唔準，全部改名咁，跟住就開始又改湯圓啊、湯圓啊咁樣樣咯，好多啲名啊。 哇！你真係好中意湯圓喎、 啊？點解啊？ 因為如果唔係嘅話，你點會對佢有咁深入嘅研究咧？你知噶啦，我聽你講咁深入嘅研究，頭先除咗湯圓之外，就得翻女人啊。所以我都希望你新嘅一年可以做一粒女人湯圓。 唔係㗎，我都 research 翻嚟㗎，我喺房協長者通我睇到頭先嗰啲。 仲系房协， 有保证啲嘛？好似 唔系房协、啊，大佬 长者通、啊。 好啦，不如听下我嗰封咧，我嗰封都可以暴露咗我对汤圆，甚至乎对于传统应节食物嘅一啲嘅态度嘅。亲爱嘅汤圆，你好。在我哋屋企啊，每个传统嘅节日都俾我哋简化成为食某啲食物就够啦。例如中秋就梗系食月饼啦，元宵节就当然系食你汤圆啦。我知道我知道，咁样听落好似好肤浅，冇晒其他嘅节日嘅意义，净系得食同埋买。但系你又谂下，一家人围埋一齐食下笑下，真系好开心噶。其实好多传统嘅应节食品都不甘寂寞，例如月饼咁样不断发明一啲新嘅款式俾自己。仲记得当时我完全接受唔到啲人摆埋啲燕窝啊、芒果啊、榴莲啊各种果酱，甚至乎系芫茜入去啲月饼度啊！眼见月饼嘅家族越嚟越庞大，不过好多老人家，包括我自己，其实最中意嘅都系蛋黄加上白莲蓉。而嘴刁的我最喜欢呢，就是蛋黄和白莲蓉的连接位，就是那一片薄薄地，有莲蓉的香醇，又有蛋黄的甘香。是啊，只是得那薄薄一片，真是尽显我食嘢的品味了。这几年汤圆你都不甘寂寞，款式都越来越多。讲到去年最兴咧，应该就系黑糖珍珠馅啦。黑糖珍珠饮都唔够，做 pizza 都唔够，直情咧要摆埋嚟做汤圆嘅馅先开心。其实我都见过栗子红豆糖水流沙汤圆。其实系咪大家觉得所有嘅糖水都可以摆入去做汤圆嘅馅咧？咁我哋几时会有腐竹鸡蛋糖水馅嘅汤圆呢？一谂到每粒汤圆都好似鸡蛋咁大，真系谂下都饱啦。当然不少得嘅，仲有榴莲汤圆啦，绿茶皮嘅汤圆啦，而有啲人咧，直情系会用芋圆去代替汤圆。唉，唔好啦，其实我最中意嘅都系花生汤圆啦，啲花生嘅香浓，加上啲糯米皮嘅烟韧，我决定今晚就煮一碗嚟试下味先。每一年过埋汤圆节，感觉上由圣诞开始到新历新年、旧历新年嘅狂欢就要告一段落啦。我真系唔舍得食晒呢一碗汤圆啊！汤圆啊，汤圆，你可唔可以陪多我一阵啊？食极唔饱嘅阿琼，敬上。 依然记住，在放学路途。你令我仰望，像一套戏，童年总教我回味。当年你被我箍紧手臂，从不放。到今天我有力好住你，几多风景。你曾有心情，沿路看，一边牵手边细听，潮浪拍岸，任每天变化别追究，日子总有我伴你走，马转星移，别再忧人无永久，若你的记性。 渐相守，让我慢慢道出感受，万语千言任我怎么说也不够。当年你被我箍紧手臂从不放，到今天我有力抱住你，几多风景一起曾有心情，沿路看一边牵手边细听潮浪拍岸，人会天变化别追究，日子总有我伴你走，马转星移别再有人无永久，任你的笔说渐深刻，让我慢慢道出感受，脉搏相连就算分多远也紧扣，捉紧美丽的微笑，匆匆岁月该好好相见，留低每一天，仍未看的未听的未说的尽快是一片，别要等别要等未是的拥抱拖到明天，任世间冷暖未猜透，幸福需要你伴我走，下雨天晴让我可紧抱你走，像日月无法改一生，一种爱不会变难取代，是要现在全心看待，别要将来月缺星稀至去感慨。 哇，好有团圆的感觉啊，加上这首歌。 是啊，有得团圆大家要好好珍惜啊，揀嚟有余香凝最新排台作品，歌曲名称叫做最好陪伴。 咁啊，喺网上面呢有唔少嘅听众提供一啲佢哋嘅諗法啦。 冇错，喺 Facebook 呢有位叫 Brenda 嘅听众，呢个真係好好笑。佢话佢个女呢试过一次自己包，点知用错咗粉整。煲完之后呢嗰阵发现嘩点解咁硬嘅，先知原来用错咗粉。但係整嗰阵时呢 ,Brenda 系咁同个女讲话，哎啱㗎啦啱㗎啦冇错㗎啦咁样。我怀疑应该捞乱咗糯米粉同普通面粉。 哦、 所以佢应该系整咗小馒头嘅。 看起来一样，吃来就是不一样。 小馒头。 咁跟另外一位 IG 嘅朋友直情咧铺咗歌词出嚟，亦都成为咗今日拣选嘅呢一首歌啊。 系啊， 哇，好有年代感嘅一个曲式啊！呢位听众应该叫 Fishball 啦，叫佢直情讲咗个歌词配合今日汤圆呢个题目，就系、是。他说我要靠近你要咬你食你啊，糖一般怎可抵抗你，就是这首啦。 汤圆半脸贴我。 我要靠近你，要咬你食你。我觉得你讲得好啱嘅，虽然咧话由圣诞开始咧，大家好似 keep 住都肥紧啦，咁样唔紧要啦，食埋呢碗汤圆先啦。跟住阿妈仲同你讲话，唔系，屋企仲有几底年糕未食， 唔紧要啦，食埋先啦。咁样之后送俾大家，有听众拣嚟今日呢个汤圆呢个点歌对象嘅呢首歌好啱啊，陈秀文嘅《甜蜜如软糖》。 听日见啦， 拜拜。